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你个题目咧就叫做我笑他人看不穿，哇，好犀利啊！ 犀利。 咁啊，呢个题目背后讲咩咧？就系今日咧，我哋会讲咧，同呢个精神病啦、心灵啦，同埋医学人文有关嘅种种话题嘅。咁有关呢个咁专门嘅话题咧，除咗系我啦、嘉齐啦、阮恒同大家讲之外咧，仲请咗呢一个相关项目嘅专家吴奕瑞博士。同大家分享。 Henry 你好， Henry 你好，大家好。咁我哋系啦，咁我哋嗌佢 Henry 啦，咁啊，同埋吴博士，咁啊，睇下情况如何啦。 到时 咁啊，嘉齐，我笑他人看不穿喎。 喂，咁嗱呢句诗句，大家我谂相信喺香港睇电影长大嘅，一定系非常之熟悉。系啊，咁呢个就系阿唐伯虎嘅一个好著名嘅说法啦。系啊，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咁反笑返人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呢？就係我哋歷史上面對於瘋癲、瘋狂、癲狂等等呢啲好唔客氣嘅字眼嘅理解之下，嗰啲精神狀態呢，其實呢我哋都唔真係說不清。咁有好多人可能會被認為係痴線嘅或者係瘋狂嘅。咁但係究竟係咩回事呢？即係我哋其實旁人可能話嗰啲人係痴線嘅、瘋狂嘅，但係我哋可能對佢哋唔理解，或者可能對瘋狂本身係咪有足夠嘅理解呢？而我哋譬如喺近一百幾十年呢，尤其是西方醫學嘅進步啦，咁就對於瘋狂啦，所謂呢個咁嘅問題同埋精神病嘅問題，而家我哋仲可能將啲情緒病嘅問題都可能歸納喺當中，即係有好多唔同程度嘅，咁亦都有可能好多唔同嘅面向嘅。咁但係唯一一個我哋好清楚嘅就係我哋理解唔係好足夠，我哋仲有好多無知嘅領域。咁我哋即係今日可能就嘗試同大家去睇下精神病嘅我哋嘅理解嘅史啦、歷史啦，同埋治療嘅歷史啦，咁嚟到去睇呢，可能我哋人類社會呢對於可能係所謂不正常嘅精神狀態，我哋係又理解到幾多。咁並且呢，我哋透過理解啲所謂不正常嘅精神狀態呢，又可以對我哋嘅過去呢有啲咩新嘅認識，可能有啲新嘅視野、新嘅角度。咁我哋就希望呢今集呢盡可能呢都講多一啲。 咁呢就俾我介紹一下 Harry 先啦。咁 Harry 其實呢就係一個台灣人嚟嘅。咁跟住佢原本呢其實佢自己呢就係讀醫學嘅。咁但係後尾呢就轉咗向呢個歷史嗰邊。其實呢個咁嘅過程呢，我諗應該喺香港嚟講呢係會好少出現。因為即係大家都知啦，喺香港嚟講做醫生呢就係一個十分之有前途啦、前途啦嘅一個職業嚟。所以我都好想問下 Harry 點解有呢個咁嘅轉變呢。 OK， 好啊。其實我醫學院畢業之後咧，由一年嘅時短期喺醫院裏邊做psychiatric 嘅 training， 但係台灣咧有一個 train 就係有一個風氣，就係由醫生咧就係用一年嘅時間，就好似急於去到出國係讀嘅其他嘅嘢，我就去到英國讀一年嘅psychoanalysis， 就係精神分析，但係讀。一路讀嘅覺得，我有一個 module 我好中意嘅，叫做 Freud in context，就係、其實就係歷史課， 所以 我覺得又好有興趣，就一路讀落去啦，就係申請 scholarship 就留低英國係做博士。 我哋話即係一講到精神病啊或者心理學嘅相關專家咧，佢哋經常都係跳出自己嘅範疇嘅。即係佢哋，譬如你要做某一個研究方向，可能我做小朋友嘅，咁可能佢會去同小朋友接觸幾年時間啦。譬如某啲嘅專門嘅學問，佢又向嗰個方向走幾多時間。即係背後其實我成日都即係咁去理解嘅，即係你一個專業咧，本身咧有一種即係跨學科嘅精神。即係除咗要了解自己醫學啊點樣去醫療嘅專業之外咧，亦都要了解他人，其他人心裏邊去諗啲咩，咁先可以有一個正確判斷。咁所以認為就係越嚟越好啦，因為話啦，越近代社會啦，你滿足於自己嘅範疇係唔夠，你要有一個更加廣闊嘅面向，先可以了解種種唔同嘅事情。咁我哋翻返去今日我哋講即係精神病史啊，或者有關嘅部分啦，背後咧其實我哋諗嘅就係即係瘋狂嘅一個問題。咁瘋狂咧，我先去咁樣理解，我哋翻返去中國最傳統嘅一個理解。我哋有一個觀念叫狂放嘅。喺狂放呢個語境咧。中國咧唔係一個貶義詞嚟嘅，狂放咧，我哋嘅語境係一個褒 貶貶地啦，貶貶地 都唔係嘅，都未都貶，即係佢唔係嘅，佢係狂放係即係代表佢係 不羈、 闊達 啦、不羈啦、不拘一格啦，其實係一種 即係人生過得美好嘅其中一種方式嚟。咁、嗯嗯、所以我哋一講到狂放呢個字，其實就同我哋今日理解嘅精神病啊，你係有病啊，嗯、你係要治療啊，其實一個好唔同嘅一個諗法。譬如屈原咧，都俾人認為啊，佢係一種狂放嘅性格嘅一個例子，係、嗯、嘛？就係、是、依、這個，所以好似有啲唔同啊。 即狂放其實唔係就係中國古代嘅時候係唔係一種病？明代嘅時候有好多文字其都成日都是狂放的、嗯、但是他们不是病的。 是、嗯、唐伯虎的故事就是那些当然是小说故事啦、嗯、但是他作为一个已经知名的文人、嗯、一个社会高的阶层、嗯、他特登要走去做书童。那、嗯、他不是疯狂吗还有什么可以说、嗯嗯、不过我们对于疯狂的理解呢譬如我即都是、中国的资料比较熟一点可能即可以说多两句、嗯、Harry 稍后可以跟我们说多一点、嗯啊、即西方对比之下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啦但是即我们中国讲疯狂其实很大程度都是做一些事去到极端、嗯嗯、极端的时候就可能是被人会认为是一个疯狂的状态可能对一些的迷恋对一些的执着咁我哋如果係即係從咁嘅角度理解即係所謂瘋狂嘅情況啦咁可能就係即係一種比較重要嘅向度啦咁但係即係另外如果真係要去到醫嘅咁或者可能係真係到要去法律嘅取締嘅咁呢個我哋陣再講多啲啦咁呢個就可能牽涉到係咪個人唔可以控制到自己 嗯 啊咁我哋所謂理性同埋不理性或者是理性的相反的一個面向。咁但係咩叫理性呢其實我哋即係好多時候都唔係好肯定。即、 嗯、 係我哋覺得做緊呢樣嘢係經過計算嘅。咁睇個利害得失嘅咁然後再去做決定呢種係咪就係理性呢咁、我哋今日講好多理性嘅定義就似乎係即係從咁嘅角度嚟出發。咁 即係如果我哋一陣間可以進入好多著名的各種的學者的一些想法但我先回到中國傳統裡面一些觀念其實我們中國傳統觀念以我所理解其實沒有什麼說它是精神病啊癡線這些觀念沒有的反而是它你能不能夠控制你自己作為一個人、嗯、即是我們只是講儒家觀點就是仁義禮智、嗯、我們就是說你做不做一個人的品行啊你的禮啊符不符合啊那其實你不合禮呢你已經唔得噶啦，即係其實你唔合理嘅原因係你係有病又好，你係甚至乎你身體有殘障、嗯、其實嗰啲都已經係 fail， 即係你已經係你唔係唔成功。咁背後其實代表啲咩咧？就係、是、話其實將冇將嗰個心靈嘅或者心理嘅疾病視為一個可以被原諒嘅一個範疇，嗯、即係你係不被原諒，所有嘢你其實你天生盲一隻眼，你已經有問題噶啦、嗯，即係你已經係有殘缺，咁、嗯、你已經係失去咗做一個好嘅。嘅君子啊，嘅人嘅一個資格，其實背後咧，講緊一樣嘢就係、是、話，你所有嘅完整啦，點樣做人處事啦，去圓滑啦，咁就係成為咗我哋平時古代好多語境之下處理一個人好唔好嘅一個觀點。咁我哋之前好多嘅集數都有講到啲皇帝起居飲食俾人記低佢啊，有啲皇帝嘅行為比較。即係不羈放蕩啊！奇怪事比較多嘅時候，俾人係咁寫。 譬如攞人骨做琵琶咁樣。 係啦，即係皇帝又做咩啦？佢又摁腳啦，佢又點啦？佢咁插咁，所以背後其實講咩就係、是、我哋可能隱密咗好多。其實實際上佢係有心靈疾病或者精神疾病，嗯、但係佢哋唔係咁處理，佢就變成為行為不端就解決咗。咁我哋話行為不端咧，喺儒家文化裏邊咧幾大件事，嗯、即係你可以喺任何嘅範疇裏邊咧都遭受咗。咁我嘅理解就係、是、最早嘅可能心理疾病未被大家認知之前，行為不端啊，偏差啊，同普通人唔同啊，已經喺中國已經足以構成係一種罪啊！即、就、係、是、你個人點解同我哋唔同嘅啊？咁你已經係一種罪。 不過我哋睇中國傳統嗰啲歷史記載咧，有一個即係佢阿卓然講嘅係個壞處，個壞處就係咧喺離開咗正常狀態或者理想狀態。就已經係唔好啦，咁唔好就不問佢原因啊，咁可能係佢哪怕一時狂放，教育唔好，或者係種族嘅原因，咩都有啦。咁嗱，即係咁樣係一個向度。咁但係咧，個好處係咩咧？好處就係凡係離開正常軌道嘅事件、行為，甚至乎心理言論，都有機會被記低，尤其是帝王嗰啲。咁所以我哋可能今日睇翻某啲帝王嘅言行。我哋或者可以去睇得出一啲可能係精神病嘅問題嘅一啲記錄嚟。咁當然咧，喺當時嘅社會唔同我哋今日嘅一啲睇法 係覺得嗰啲係疾病嚟嘅，或者嗰啲係一啲人嘅問題啊，即係可能係一個道德問題，未必係代表佢係精神狀態啊，或者係可能係身體出咗毛病都唔定。咁啊，但係起碼有咁嘅資料可以俾我哋未來做研究啊。 以你所知有冇啲咩古今中外有冇啲咩即係歷史人物？佢睇翻初時就唔覺得係精神病，而家諗翻咧可能係有問題。 係西方英國就有一個例子啦，就係十七世紀嘅時候 ，George the Third 係佢咧就係好有啲瘋癲嘅情況啦，就係佢好講嘢講好多，說話說好快， 喋喋不休。 喋喋不休，有時候咧佢需要飲人血，所以係咯，有啲人又覺得佢係一個 vampire， 係咯， 係啦，現代嘅眼光嚟睇嘅話，佢好似一個精神病人。其實有一個小説家，可能叫做 Alan Bennett， 佢寫咗一部小説，叫做唔係小説，係一套劇，叫做The Madness of George the Third， 係。 喺要拍咗電影，都要得到 Oscar Award 嘅，就係呢個人嘅故事。喺依家佢就係偏離正常嘅狀態嘅，一個好精彩嘅描述。但係佢到底係唔係真嘅瘋狂咧？我哋唔知道。但係有好多嘅科學家都用現代嘅眼光去睇翻之前嘅佢嘅狀態嚟計嚟做唔同嘅解釋咯。 所以其實我有個諗法就係，其實係幾時開始，即係我哋有一種叫精神病嘅概念，即係呢個係好緊要嘅。即係你好似你哋頭先講到中外古今，其實好耐之前可能有啲技術已經係有某啲君王嘅行為係有啲唔同嘅時候，咁其實就已經用我哋而家嘅眼睇就係佢真係應該係有啲即係用精神病嚟界定啦。但係有機會其實喺嗰個年代嘅，其實我哋係唔會用呢樣嘢嚟界定咯。 係同中國最唔同嘅地方就係西方就係19世紀中期嘅時候就係一個專業嘅formation 就係形成。 但是有關注的點呢，我們可以下一節回來跟大家講一下，看看瘋狂是不是只是飲人血。各位觀眾好，回到來第二節的歷史是這樣說了。上一節的尾的時候，我們又講到精神病這個觀念究竟是怎樣來的，即係佢個，我哋最初就冇呢啲咁嘅嘢嘅，各種嘅狂野啊、狂放咧，就唔係咁今時今日對精神病嘅理解咁簡單。咁啊，究竟精神病嘅觀念係點嚟嘅咧？咁我哋請 Henry 同我哋分享一下。 OK， 好啊。精神病其實差唔多廣東話唔知啟蒙時代係咪？ 嗯， 啟蒙時代係開由一個法國嘅哲學家叫做哲學家叫做 Descartes， 佢又提出三心二元論，係嘛？佢從嗰陣開始咧，大家都開始諗，你究竟一個精神有問題係身體嘅問題，或者係心理嘅問題？但係又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討論。之後咧，19世紀嘅時候就係一個專業嘅形成，專業嘅形成就係精神精依家我哋講精神醫學。所以从那个时嗰阵19世纪差不多中期的时候开始有这个观念产生。 咁呢个观念产生了之后，佢点即系开始有治疗的出现，定系点？ 治疗其实一路有很多不同的处理方式，都不可能话有一个好 exact 嘅 timing， 我哋其实不知系。但系如果是法国的话，就是因为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呢，有一个观念的形成，就是一个人一个公民 citizen 有一个 ideal type。 如果你不啱这个 ideal type 的话，用国家的权力去集中来管理的人，就是精神病院的申请，就是用国家的权力去做控制。 所以其實背後要即係精神病呢一樣嘢一出現咗之後，其實都係背後有一班點講，可以話叫攞住一種醫學權威嘅去界定另一班人。 係 佢哋係咪有啲係精神病？ 呢個係Foucault嘅 解釋，係啦，就係佢嘅最出名嘅就係佢一路嚟都係分析啊知識同埋權力嘅關係，但係英國就係唔係。同樣一回事咯。 不，英國同法國我都有啲相似，即係如果係研究精神病史嘅歷史上邊，咁就係大家都將精神病呢個問題或者相關嘅處理係擺喺嗰個社會嗰個分析上邊，即係就唔係可能係從純粹從醫理嘅角度嚟講，即係可能都係歐洲嘅一個共同嘅取向。 係啊，我整個常識101啦，就個婦科喺我哋人文學科嘅。基本理解咧，可能有幾本書啊。咁我廣東話講得快啲啊，等你唔使講咁辛苦啊。咁啊，你更正我啊。咁啊，譬如佢有幾個書啊，《瘋狂與文明》啦，呢個《規則與懲罰》啦，種嘅書咧，其實講到咧，即係嗰個權力話語嘅關係。咁我哋話咧，即係講精神病或者心理學咧，喺二十世紀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啦。我覺得係人文學科啊，作為一個睇文學作品嘅睇歷史書嘅人嘅理解，就唔係專業嘅醫療嘅理解嚟啊。所以兩樣嘢嚟嘅，咁一般嘅其中一個演變咧，就係話其實係嗰個人嘅思考同語言係一個咩嘅關係？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咧，就係思考就係思考啦，思考就係先於語言。咁但係20世紀好多嘅學者，譬如德里達啦、福柯咧，就認為咧語言係 everything， 即係語言。就冇所有之外咧，就冇其他嘢。語言就等於思考，或者語言係 人係用語言嚟思考。 咁所以咧，佢會發現好多嘅分析或者部分或者拉光啊，依類嘅法國嘅學者咧，佢哋好強調嗰個語言嘅點樣去定義嘅問題。咁我哋話呢個權力話語背後咧，就係話誰說話、怎樣說話背後咧，就係代表住嗰個權力嘅 relationship， 即係嗰個關係嗰個部分。咁所以我哋好聽過傅柯好多嘅知名嘅呢個觀點啦，譬如話即係點樣去定義啲嘅瘋子咧？瘋子同咩人做界線啦？咁呢啲咧就係我哋通常講傅柯啊，即係我哋幾個如果傾傅柯嘅時候咧，會傾到嘅一啲話題。簡單咁講啊，等大家 誰大誰惡誰正確 係啦，即係咁樣。咁呢套傅柯嘅觀點咧，我哋成日都笑，我哋話咧，對於非華人嘅社會咧，佢係一套。好勁，好爆炸性，好點？新嘅諗法。但係我哋中國社會、華人社會咧， 好習慣， 根本就唔係新發現。即係你話，即係華人社會邊個說話， 邊 個有權？ 邊話你黐線啊？有權嗰個啊嘛。 有乜？依個係常識嘅，大家都知㗎啦。個官話係啊。 係咯，即係使乜講啊？ 咁所以我哋話，即係傅柯嘅權力話語嘅觀點咧，喺華人社會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大家一嚟咧就會講， 你用佢嘅語言講到自己。 你認唔認同咧？你自己嘅研究發現上， 認唔認同啊？其實我唔知啊，但係其實你中國差唔多民國時期嘅瘋狂嘅，如果真嘅要揾啲嚟嘅話，真嘅要去到警察嘅檔案裏邊去揾。 喂， 不過其實講開呢個話題咧，我哋就即係不如可以將個視野又睇一睇傳統中國先，因為傳統中國我哋有好多就係檔案啊、文獻啊咁樣咧，讓我哋記錄咗所謂瘋狂呢個問題。嗱，咁但係有一樣嘢好可惜嘅，就係、是、我哋見到唔少法律嘅條文，甚至乎可能係有啲案件係涉及所謂瘋狂狂人啊嘅問題。咁通常嗰啲都係殺人案啦。即係唔殺人就應該都唔咩嘅，即係唔會被記錄或者係會用瘋狂咗嘅理由嚟到去處理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呢？就係、是、始終都冇人對瘋狂呢有一個確切嘅，無論係從醫理上面嘅，或者係可能同埋從道德啊行為上面一個好確切嘅一個定義。即係所以有時即係瘋狂究竟係咩回事，就變咗有一個好大嘅由嗰個法官皇帝可以說了算的機會，咁呢個就係、是、都係好明顯係一個權力嘅結構嚟。即係我哋今時今日可能了解所謂瘋狂嘅精神病問題，多啲會從所謂醫理啦，或者係可能多會從呢、這個即係可能身體嘅問題、內分泌啊等等呢啲咁嘅角度咧，即係嚟到去理解。咁但係即係傳統社會，我哋唔可以即係有咁嘅期望。嗱，咁至於喺傳統中國咧，我哋講到瘋狂咧，有啲咩喺法律嘅世界啦，有啲咩可以睇到咧？咁第一樣可以睇到就係、是、咧，即係自漢朝以嚟咧，都會認同咧，即係瘋狂係一種殺人啊，或者係一啲犯罪行為嘅原因啊。咁又佢偏離咗正常啊嘛。咁係理解嘅。咁如果真係被認定係瘋狂咧，其實係一種優勢嚟嘅。喺法律上面會有機會得到較仁慈嘅待遇，咁有唔少嘅例子，我哋可以見到，即係有人瘋狂殺咗人之後，因為被認定係瘋狂啦，咁所以可能係會可以揾第二啲刑罰代替， 甚至乎可以放過佢。不過咧就要韞住，就要韞住啦。咁嗱，跟住到即係明朝嘅時候，我開始見到有啲係討論瘋狂嘅一個案例，但係就未好具體去做嘅。到清朝就比較真係具體啲啦。咁喺康熙時代咧，就定咗一個法則啊，一個條例。就係、是、如果係被認定係瘋狂嘅狂人殺人或者癲狂殺人咧，就可以用所謂過失殺嚟去處理。因為咧瘋狂嘅時候，你唔會係謀殺嘅，即係唔會同人謀到啦，亦都唔會因為啲咩特別嘅事故突然之間好憤恨啊，嗰啲好似正常人有個理性嘅之下，突然之間激氣咁，然後計算之後去殺人，咁亦都唔會係有其他特別嘅即係可能喺我哋眼中覺得係罪大惡極嘅一啲動機。佢係無動機，或者係即係瘋狂就唔係一個動機嚟，咁所以就用過失嚟處理。咁過失殺有啲咩罰則咧？罰錢、罰錢、罰款嚟去處理嚇。咁嗱，咁但係問題係，喂，你如果縱容一個瘋狂嘅人喺街度殺人，可能佢嘅家庭或者係佢所隸屬嘅嗰啲鄉保啊，都應該負責嘅。咁所以咧，喺康熙都定咗，即係以後咧就逐漸定咗啲新嘅條例咧，規定啲咩咧？就係如果你屋企係有比較紮實啲嘅房間嘅，唔該你韞住佢。如果唔係咧，就要杖八十，即係佢出咗嚟去搞事殺人。 杖邊個八十？ 杖屋企人，即係護杖啦，即係家主啦，佢可能個爸或者係佢嗰個即係家護杖，咁就要咁樣嚟去處分。咁然後再去到咩咧？咁啊，再去到乾隆後期啦，即係呢樣嘢更加成為咗一個即係比較具體嘅規定，就係如果你有瘋狂嘅屋企人咧。是你一定要去韞住佢。如果你屋企冇咁嘅地方咧，官府要揾地方去做。咁所以就逐漸變成咗一個係由官方係去有一啲監牢嘅設施嚟到去韞住嗰啲所謂瘋人。而嗰啲瘋人咧，佢嘅處理方式係咩咧？終身禁固嘅，你就唔使旨意出嚟啦。 冇治療，冇嘢。 冇治療。 即係究竟佢係認嗱？如果我哋唔係當我係冇精神病啊，殺咗人，咁我係扮癲有着數啊？定係真即係佢係應該係覺得自己係瘋子， 最少扮幾年先 係咪？我想問一下Henry， 佢 歷史上嚟其實有一個好出名嘅 experiment 嚇，就係 Stanford University 係1973年嘅時候有一個好出名嘅教授叫做 David Rosenhan 嚇，佢同佢嘅幾個學生咧差唔多100個人入到我唔記得幾多個精神病院，你咪扮癲。扮癲佢係扮癲佢咧，就話佢哋會聽到聲，佢就會聽到有啲 voices， 就係要有三個字，其實我唔記得邊三個字，但係咧 就好似幻聽咁樣， 係幻聽，但係幻聽咧，你全部嘅學生同都每一個人其實都得到一種病嘅病名，一個診斷就係、是、schizophrenia， 其中一個人。被診斷做many depressive disorder， 其他全部都變做精神分裂症。所以咧， 即係佢哋係扮嘅，然後 全部 都成功過程， 都可以有個 係，佢好其實係好爭，其實一個好爭議性嘅一個 experiment 係、就係呢個係咩意思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對於精神病嘅理解咧，就係、是、有一個好標籤化嘅效應咯。就係、是、如果你標籤你嘅 label 做一個精神病嘅診斷嘅話咧，一生都係精神病，嚟到冇乜機會可以復翻正常。 你正話講到佢哋診斷成功入咗去，咁佢哋點出翻嚟？ 出翻嚟點會唔記得？ 佢都被即係被判斷咗做精神病。 我話唔定原本都有，不過扮係冇嘅，然後入去。 可能其實調翻轉佢可能想挑戰一下對你精神病嗰種權威。 係一個挑戰，但係最近有一個 anti-climax event， 就係其中一個學生咧就出嚟就對媒體就承認話屋企佢哋咧其實都係配合教授。是配合教授的，所以真依家呢个事件一路到 发酵， 系到今日都系好争议，好有争议性。 因为其实我哋而家有即系你如果 list 即系精神病，咁其实医生都系有一个 checklist 咁样帮你去逐项睇噶嘛。咁其实如果呢个正常嘅人要有心去扮嘢嘅话，其实真系有可能系做到呢一定做到呢种效果噶嘛。咁所以变咗就系你到头嚟就要谂下即系。 應該要從啲咩嘅角度去？ 係，但係醫學上面咧，如果一個人扮癲，其實我哋嘅最終最重要嘅目的唔係真係猜穿，你係咪假嘅？係、去研究背後你嘅動機，點解你要扮癲咧？呢個係最重要嘅。 所以我哋最近都有新聞話有個人咧堅決要扮癲咧，就睇下希望可以逃避法律嘅制裁， 係 啊，最尾就唔成功啊。咁啊，扮癲又好，真癲又好，我哋下一節咧就繼續同大家講落去。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上一節咧其實講咗好多有關精神病嘅判斷啦，同埋近代咧同精神病有關，開始出成為一個問題啦。之後一直講落去咧，亦都有講到咧，譬如話啊，精神病最初可能咧係被斷為瘋狂啦，同可能同罪犯啊嗰啲有關係啦。咁然後慢慢就發覺，原來犯罪咧，你係有冇精神病咧，可能嘅判斷係有唔同嘅。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導向啦。另外仲有一個可能咧，就係咩咧？就係可能近代社會有啲關係，就係、其實精神病和罪犯是否應該放在一起的，還是分開放的，即是他們是否同一件事還是兩件事呢？或者精神病是否在歷史的時空中是否都跟犯罪其實可以放上等號的呢？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即精神病在譬如西方世界呢，曾經有一段長時間，即究竟這個是一個身體病、心理的病還是靈魂的病、即係靈魂有缺陷咁樣、就會變成咗精神病，或者可能係俾魔鬼入侵，咁、嚟控制咗你去做一啲奇怪嘅行為。咁、但係我要諗翻一個問題嘅，就係我哋點解會覺得即係啲人係詐癲扮傻嘅？就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覺得可以理性控制嘅話，嘅人就正常啦。所以如果真係唔理性控制到嘅就係不正常，咁但係我哋係咪可以理性控制自己不理性啊嘛？咁呢樣嘢唔係詐癲扮傻嗰個即係標準咯。咁所以我哋即係可能真係要去理解嗰啲人係咪呃緊我哋嗱，但係咪呃我哋扮係精神病而去犯罪呢個問題本身又係即係有一個前提，就係精神病如果係被證實係原因嘅話。嗰、那個犯罪上面或者審判上面的處理是寬大一點、但是我們要回轉頭要去問一件事，為什麼一個可能我們說是癡線佬他犯罪他殺人，可能是肢解一個很無辜的少女，或者可能突然間台灣有單案例，就是有個人突然之間在個公園裡面用刀斬一個小孩的頭、這些事情為什麼如果他被人覺得是精神病，為什麼那個處理要寬大啲，即明明是一個很卑劣的手段兇殘的殺人事件，即例如人類文明所不容的了，為什麼他被證明是精神病就可以呢？ 是啊，還有譬如美國可能即六七十年代開始有所謂的 random killer serial killer， 即他們是隨機殺人的，即係佢殺人係冇佢為咗享樂嘅，為咗自己佢想殺就殺，佢唔係仇恨殺某一個人，唔係對嗰個對象有咩識佢，佢就係要殺人為樂或者某啲原因。 想搞笑人口 唔知點解啊？咁所以呢啲亦都對，即我相信啦，都係同心理學層面裏面係需要去解決。如果普通人用理性去諗咧，諗一世都諗唔掂，點解佢要殺人啊？諗極諗唔通啊！咁所以呢啲嘅話題可能喺近代或者當代變成咗好重要嘅一啲嘅課題。 係。歷史上面一個人究竟是有病或者他是一個犯罪的人，其實差不多現在有一個專業叫做心理鑑定，其實是另外一個專業的人、但我真的不是專家、但是歷史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其實歷史上一個人是不是真的有病或者犯罪，最重要的是交給一個專業的人做判斷啦，評估判斷，但係判斷，但係咧最大嘅問題就係 over time， 其實好多人都揾唔到真嘅一個共通嘅語言，係冇一個真嘅標準可以彼此可以互相理解。 係咪世界各國嗰啲即係所謂精神病啊，或者所謂神經嘅標準都係咪有唔同定義啊？ 係唔同定義過，都爭議好多。我自己研究咧，呢個複雜啲，我講翻國語。 可以啊，可以。 對，我自己的研究就是說，有一些這個病呢，世界上各種精神疾病，是在怎麼樣的情況下 就是由专家来做标准， 嗯， 好，然后我的研究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的精神科医生，他们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好几个国家一起在日内瓦，然后一起制定这个判断精神病的标准， 嗯， 然后再用这个标准呢，把它拿到一些可能还没有精神专业的地方，然后让他们去用。好，这个其实在美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叫做 DSM， 在世界上各地有一套更通用的标准叫做 ICD， 就是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嗯， 精神病呢是1946年的时候才。之后才开始慢慢进到这个系统里面。哦， 所以你的正话讲法就是说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嗯，啊，就一日，即医生就在日内亚，是吧，即日内亚就开了一个会去谈这个精神病的一个标准。咁同期都好多嘅國際會議傾下，即係世界上各種各樣嘅標準啦，唔同嘅即係國際協定，好多時都係同一時間去諗。其實背後都可能係代表住二世界大戰之後，大家覺得人類又開始有啲嘅共識，開始要去進展。咁佢裏面嘅時候，之前之後啦，咁佢哋有冇啲咩重要嘅爭議啊，或者佢哋之間嘅重要嘅矛盾，或者唔同嘅地方喺邊度？ 好啊。其實我講一個例子，就是 PTSD。 嗯， PTSD 其實是1973年才有的一個病。 Yeah. 之前我們都沒有這個觀念，但是我們有一個共識，就是戰爭發生之後， 嗯， 你可能這個士兵會受到驚嚇， 嗯， 會有一些症狀，會變得很麻木，然後有時候然後身體會很僵硬， 嗯， 然後他會心情會低落，會哭，然後有可能就是身体没有办法反应啊等等这些症状，那每一个地方的人他们的症状都不一样。 哦， 那第一 你正话就讲到即系 PTSD 就即系压力创伤后遗，系嘛？即系就讲到啊，即系如果又遇到即系重大嘅伤害或者系见到好多震撼嘅事件之后，个人就会由后来好多反应会出咗嚟。 系 咁，但系啲反应系点咧？就到地方都唔同嘅， 系好多地方都唔同。 即系文化背景嘅原因， 定系咩原因？ 点解会唔同嘅 咧？很多人在研究说，他们到底是不是头脑里面的，就是生理上面有一些机制，在头脑里面一些运转的出现的问题，哈，那个是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范围叫做 mental imagery， 就是你在头脑里面这些创伤的经验，哈，bombing 哈，炸弹，嗯，或者是天灾 啊， 地震。OK， 台风，怎么样在头脑里面形成一个记忆，然后去影响到你的身体还有情绪状态，这个同样的不是我的专业，但是我的专业是看这些疾病他们的标准是，在标准之前还有标准出现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有一个病叫做 shell shock， shell shock 就是这些病人军人他们受到惊吓，然后出现了这些症状，他们其实一开始是被觉得是犯罪。 嗯， 好，有一个名称叫做，其实就是 cowardice， 裸夫。 嗨，裸夫，如果你是军官，还有你是那个 private， 两种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军官的话，你可以得到治疗，你就我到军医院里面去治疗。如果你是private 的话， 小兵， 系小兵，你都可以，有的是就是真是处罚啦，哦，甚至有的是会被射杀、枪毙，对。然后之后呢，就是有人道主义的一些医生，然后就看到觉得说，这个其实是精神病， 嗯， 就慢慢的就是说服政府，然后让他们能够集中治疗，让他们成为从犯人变成病人， 嗯。 然后之后这个观念慢慢的演变，一直到1973年呢，就是越战发生之后，就是有更多的人在美国有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他们退休之后，退伍之后，还有他们的家属就会跑去跟政府还有一些医疗人士去做 lobby， 然后慢慢的这个病就进到了美国的精神病的诊断手册里面。好，所以其实这个是很长的历史，到现在其实还有争议，因为这里面的诊断一个标准是说，一开始是说你一个人遭受过比一般人 能够忍受范围还要大的创伤经验的时候，你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可是什么样叫做比一般人忍受的经验要大？嗯，那个一直都有争议哈、嗯哦。所以，对。嗯， 所以我就係覺得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情況，就係正如就係即係頭先你講咁啊，其實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階段性嘅一個嘅定義啦。同時你亦都會睇到就係我頭先最諗翻最開頭就係你話戰後其實有一批嘅專家走咗出嚟一齊去定義一啲精神病，然之後就將呢啲定義帶到去一啲冇咁發達嘅國家。其實一定程度上，如果用啲陰謀論啲嚟諗，就係其實會唔會真係將咗一個即係西方嘅一個醫學嘅知識，或者係將外來一個嘅醫學的理解強加了在另一個國家的身上，你明白我說什 麼？哦， 即是這個其實很多很多具爭議，是都會不會一種 舉個例子，就是 說，即是帝國主義， 就是你剛剛，哎，我講香港中話，你就是你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嗱，你話有一些個判斷，哪一些是比平常人更加大的傷害 咧？呢啲 咁喺一個歐洲法國住嘅白人，可能去到東南亞見到那個小朋友，哇！佢嘅遭遇已經係即係超越人類嘅傷害，所以全個國家成個菲律賓都可能係咩？成個某個國家，我全部都係受好大傷害。即係點樣判斷？可能 喺邊慣咗嘅？ 係啦，當我我做乜嘢？我用手食飯，我嘅文化嚟 嘛？ 即係佢咪即係咁嗰個範圍係點樣判斷嘅咧？即係當時啲專家點樣決定邊一個範圍係最？喂，你哋係好大嘅傷害啦。 係 邊個係覺得你還可以？ 係真係好有問題嘅。對，譬如說哈，這個日本人當初在殖民台灣的時候，覺得台灣是熱帶，然後再因為熱帶氣候，讓日本人覺得說，我在這個地方我吃不下飯， 對啊， 然後我睡不着覺，然後這個就變成當時有一個理論非常有名，就是 degeneration， 啊 ，degeneration theory。然後這個雲涵。知道了，对对，因为云涵也是做医学史的，那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是跟整个台湾热带的气候有关系，会影响到他们的神经的表现，好、哦、会得到病。可是其实这是都还是这其实就是 racism 嘛，种族主义，然后这个一直到二战之后才慢慢的这个状况才有一些改变， 对， 嘿，对， 嗯。 Harry， 你頭先提到嗰個創傷後遺症嗰個問題，其實呢個係我哋喺中國人理解咧，典型所謂發癲。癲其實就係一種好極端嘅人生狀態，嗰即係字面就係咁樣意思。咁可能就係因為戰爭經歷咗一啲可能生死嘅情況，有咁極端，所以就會產生不正常嘅精神狀態咯。 係啊，我哋話譬如舉個小説嘅例子啦，就成日都講魯迅嘅《祝福》裏面嘅長林嫂嘅故事。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詳，其中一個呈現嗰個面貌，即係如果你用嗰個心理學角度啊，佢不斷咁重複講佢個兒子俾狼食咗嘅故事，不斷咁要同人講，不斷咁同人講，講到大家都已經聽過啦，佢都要繼續咁樣持續咁去講落去。咁然後佢亦都呈現好多即係好似面容僵硬啊，冇咗嗰個表情啊，冇同人哋任何嘅交流出咗問題啊，種種嘅一啲情況。可能如果我哋用今日嘅心理學角度講，啊，其實魯迅寫即係《長林嫂》嘅時候，即係多少都係即係呈現咗啊，有個人啊心理有創傷而做嘅事，而我哋對佢咧係缺少個同情啊。咁啊，有關於呢個問題或者心理學嘅問題咧，我哋下一節咧繼續同大家分享。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繼續講一個重要嘅問題，就係 Henry 嘅研究裏面咧，軍人啊喺戰爭或者戰亂之後咧，嗰個創傷係點樣被判斷有各種嘅指標？咁有咩指標係即係點樣去判斷啊？或者方法其實係點嘅咧 ？OK， 我頭先我話你就係我嘅自己研究就係研究精神病嘅指標係世界通用嘅指標係點樣做嘅，係唔係只限於war trauma 在 World War II 之後咧，專家就係Geneva 做呢件事，就係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喺裏邊做，嚟就揾世界各地嘅專家嚟。但係呢啲專家都要代表自己本身嘅文化。OK， 但係咧佢哋就做呢個指標嘅時候，要設計問卷咯。文卷裏面有一啲文化敏感度嘅問題，全部都 eliminate 都冇咗，係佢哋都要rely on 乜嘢咧？就係 technology 啦。 computer 啦，嗬 statistics 啦，嗬係 videography 啦，嚟幫手佢哋做到 objectivity 啲嘢，就係觀察病人同醫生嘅之間嘅啊訪問。Right. 做一路做，从1966年中期做到1970年代末期嘅时候，呢、这个 ICD 嘅第五版，ICD 第九版嘅第五章就出版。Right. 呢个就系世界通用嘅标准。依家一路都系做紧 revision。 嗯， 依家系 ICD 嘅第11版、嗯，上一年出版。 哦、嗯，你的意思就是精神病的 定义 是不断咁样再修订， 系一路都要不断修订。 咁喺定义嘅范围包括啲咩嘢？ 内容嘅内涵 系咯。譬如话你如果有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病嘅话，你要 tick 咩 boxes？ 嗯， 系诶呢个就系、是、就系、是、认定你有冇有咩表现精神症状表现嘅。 例如咧、嗯， 例如幻听， 听 系例如，你条谂法就系偏离现实你的想法，对、嗯，然后呢个症状呢，这些症状呢，能够持续多久？持续多久？然后他们怎么样？多少程度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功能？好、 嗯， 你没有办法去翻工翻红， 哎、嗯， 对，所以各种这种标准评定下来，然后才会决定说你需不需要治疗，还是说你这个啊休息就好，对不对？ 系、嗯、因为有时我哋话自己可能系可以做啲嘢做到比较极端一啲，咁、 啊、 但系极端，譬如我好中意养狗嘅。咁我養狗養好多隻喺屋企咁樣，但係我屋企好大，咁可以養好多隻狗，咁唔會產生，即係唔會俾人覺得我係、啊，可能都覺得奇怪嘅、 嗯。 但係呢個唔係瘋狂， 唔係瘋狂。 咁但係到咗一個地步，係養狗養到我食唔到飯，養到我牀都冇得瞓，咁樣係咪比較瘋狂一啲？即係個瘋狂係同正常嘅所謂正常生活 係 boundary 咯， 係個 boundary 係點嘅咧？ 係點樣？就係、是、你如果你嘅頂得船。就唔係病啦， 嗯， 同有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就係 ADHD 啊小朋友嘅過動症， 嗯， right， 有啲人咧，譬如話你在，譬如說在哪裡比較農村，好在農村，這些小孩子哈，他們不用上學， 嗯， 然後不上學，然後他自己在外面活蹦亂跳是沒有問題的。那如果你在学校里面，这个是，是这个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一种东西，学校里面，那我必须要把这些小孩子管住，那你出现什么状况也不一定是病的话，我就用各种方式来管束你，那医学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Harry， 你咁样讲呢个例子，令我想起一样嘢就是我哋其实细个咧，即系过度活跃，小朋友过度活跃症咧，其实而家喺我哋嘅生活环境里边咧，即系好似好常见咁样。但系其实我谂翻转头就系，其实我哋细个可能其实都好多呢啲同学仔，即系我哋班里边总有几个同学仔系特别顽皮啊、坐唔定啊、成日俾老师罚啊啲。但可能嗰阵时我哋根本就对呢、這个。冇呢種病走出嚟啊！即 係 同埋你好似或者就係你喺農村嗰度走嚟走去冇問題噶嘛？ 嗯、 即係所以有陣時候你我就我又又會有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會唔會就係因為而家我哋定義多咗，所以令到我哋好似多咗 定義多 咗， 家長咧都覺得他們需要這個他們自己對這個病的認識也變多了。 嗯、 第二個就是還有一個說法就是說藥廠。在后面有一个 pushing force，对，但是呢，其实，在精神医学里面，已经在科学上面是认定说这个是一个病，没有错，对，所以，但是呢，最重要我要强调的是，解决一件事情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而不是只有吃药。所以现在其实香港的精神科医生也会同意，就是说，如果你的 infrastructure， 你的环境做得好的话，那你要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不是只有一种。 就是家長傾呢個問題，咁啊屋企小朋友喺翻上堂嘅時候跳咗幾下，跳完就同個同學一齊跳咗幾下，咁又個老師同我講話佢跳咗幾下，咁我自己做 humanities 嘅人，我覺得其實跳幾下咪跳 咗咩大下咧？ 唔係，即係小朋友 跳咗咩大下？ 就係跳幾下。咁我點樣解釋俾佢聽？我喺學校，我喺屋企跳幾下係。我同佢一齊跳嘅，咁然後翻到學校，你跳幾下就係同學一齊跳就唔得咧。咁當然 這個就是文化啦，但是 OK 是吧，就是都應該教的，但是背後我經常都會想自我懷疑或者想這個問題，就是咁其實有邊即係嗰個定義，其實係一個文化定義，定係一個病嘅定義？嗯、即係你去到幾活躍，喺邊度活躍？嗯、即係嗰樣嘢係個定義喺邊？咁譬如我亦都諗起，即係譬如你網上世界好多網上各種嘅言論或者諗法係嘛、嗯？啊，你同人如果網上傾偈嘢，哇，你都傻嘅，啊，你都黐線嘅。咁一個人話你唔緊要，有幾廿個人一齊圍住話你，幾百個。咁你而家網上世界係咁啊，一嚟就幾百個人。 你懷疑自己係咪黐線？係 啦，咁我都有自我懷疑，其實我咪做啲咩問題啊？ 被精神病喎、 啊。係咯，即如果我哋面對呢啲情況，又係點？其實歷史上面有冇啲咁樣嘅情況就係、是？ OK， 我自己研究咧，我讲翻国语啦，那个复杂啲啊，就是在中国哈，在差不多2008年到2012年中间哈，有一个词汇，有一个 term， 其实在网络上面很多，叫来北京神病，北京神病 是网络的。 那网络上面这么多的讨论，到底在讲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为什么无缘无故一个可能是应该是正常的人，他们会住在精神病院里面？ 哦， 那很多人说啊，可能是政治的问题。好，那但是我自己的研究发现，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好，那跟什么有关系呢？有好几个面向。好，就是中国呢，它在我刚才说的，我自己研究，在世界卫生组织在制定这个世界标准的时候，中国没有参与。 嗯。 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精神科学是黑五类。好，所以不能发展、嗯、心理学不能发展，所以中国的精神医学现在其实一直在追赶。好。那之前有曾经出现一个断裂， 嗯， 好、哦，那断裂中国自己就有一套认定精神病的标准。好，那可是中国那么大，好、哦，那有精神病的人那么多， 嗯， 那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精神科医生来判断这些人需不需要？ 哦、对， 那是哪些人会得到会被精神病呢？啊、哦，这跟整个中国的家庭结构。有出现有一些关联，比如说中国家庭的 kinship 哈，变从大家庭变成小家庭，在这演变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 unwanted family members 哈， 嗯嗯， 好，就是在家里搞死啊，愁哎、嗯，这些人哈，然后农村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变成商业社会，然后公司里面有一些人哈，好喜欢投收，这些人哈，都是一些很麻烦的人，这些人就有可能会进到。这个精神病院里面，那这些人是怎么样进去的呢？因为第一个专业不够，好、哦，所以有可能是误诊。那第二个当然是中国有很多的，我们说 Chinese-ness， 中国性，好、哦，中国性是什么？还有国情。那、Chinese-ness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好，那个、地方的官僚其实跟家里还跟一些 OKR 哈、哦、会共谋。就会把自己的家人送进去这些精神病 院，有中国特色的精神病， 还有中国特色，可以这么说。那一个地方要进步呢，它的 infrastructure 哈，基础建设会进步起来，就是第一个医院盖很多，交通变很便利，人可以到都市里面去看病，对不对？然后有医院盖多了之后，可是软体哈，叫 software 不够，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就出现这些问题啊，就是人就是会有经由各种状况，然后就很不幸的就进到精神病院里面。但是其实中国大陆是一直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自己都知道说现在的精神的专业必须要由国家的力量去推动整个软体的建设。 我哋成日讲小病是福啊嘛，咁有时可能有两声咳，未必一定要睇医生或者系影响人嘅，咳到病嘭嘭，可能影响人就要可能要处理啦。咁其实有时我哋所讲嘅精神病，有啲问题系系病，咁但系咪严重到要去处理、被医疗、被禁闭，咁可以真系讨论嘅空间。咁啊，即系呢样嘢，我正正系谂起傅科佢哋嗰啲学派所讲咯，喺文明嘅世界先有精神病。 系咯、 即系可能唔系冇文明之下，或者个文明唔系咁样谂嘅。 系啊，你讲得啱。其实我系香港大学有一堂课叫做疯狂嘅文化吓、，Cultures of Madness。其实我嘅重点就系、是，其实疯狂嘅历史唔系疯狂嘅历史，系理性嘅历史。 嗯 ，right， 就系我哋正常人哦。如果我哋系正常人嘅话，系点可以点睇呢个疯狂呢样嘢？系、随时间变化嘅。 同、埋我都知咧，你系喺即系。香港大學那裡是教醫學人文，其實醫學人文對於我們來說可能是一個比較 新嘅概念，其實會係大概啲。 點解醫生要讀人文？ 係要讀人文。 O、okay. K， 其實醫學人文係一個好模糊嘅一個觀念啦。如果是美國的話，美國的醫學院是 postgraduate，是 postgraduate 的學生咧，之前他哋就已經學過很多不同的學科，所以他哋咧對人文科有一定的理解，先可以入到醫學院。英國就唔係就唔一樣啦，英國就是呢度就同香港一樣，都是 undergraduate 開始，所以我哋要用比較簡單嘅方式同俾同學仔可以知道人文科歷史啦、社會科學啊、地理啊、甚至乎戲劇啊，我哋嘅學生要學 drama， 可以嚟通過呢啲嘢可以學到doctor patient identity 啦，受苦啊 suffering nature 係乜嘢啊，係同埋 death and dying 啊呢啲人 human condition。人的處境是什麼，那就是醫學人文， 真的好醫生可能上醫醫國 是的，背後就是講緊一件事，就是說無論文科、理科或者讀什麼都好，對人的理解、對人的狀況的關懷，可能是所有人都需要做的事。下一集繼續，迪斯是這樣說。